用花针挑起了血迹，在雕花楼中晒着白衣，纷纷洛阳城里惊飞白月去，星月上烛花灯如雨。 昔日青木照空墨云起，人目间何以写浮萍，一针线绘拂去，未成似故曲，一弹木吹一腔断笛。 穿过灯火明灭的街巷，人家檐下眼神已静谧，檐上清香万起，微炊烟几缕，妙云垂涎残霞底。 在街角下看潮落潮起，红烛酒馆晕染私语，彩鞋夜色几滴，失去了别离，细细笔下惊现凄厉。 窗里明对灯火吹断雨，窗外我隔小门又细雨，开小轩万柳袖，淹没青提笔，画出你远山眉黛底。此少年意气，怒马鲜衣，策马落成阵风里，曾醉笙歌看繁华诗章皆如水，千里莲灯回首惊独立，居安于美 景。若将星河长，何必细数回首，你在灯火阑珊处，人已得灯残热，情缘已消失，今朝此宵无法一步，故旧何迟正月写白堤，与你醉可花佳期。掀窗幕高破柳，迎接听秋天兮，我独花灯素芬芳不息，如梦中独你。 在的笔翻着书卷起， 此中经风雨路，生人间无数，此外人间烟火迷离。何东是我对月目几许，可惜是你为月提笔。 叩门静听细雨，任凉风吹雨，心开窗子为你祈雨。 窗里我对灯我吹淡地，窗外你隔小门又细雨， 开小轩万柳袖，淹没青提笔，画出你远山眉黛底。 涉过繁华诗章皆如水，我不见良人如雨。洛阳城尽风雨路，生人间无数，独见小字烟火的情意，你居安美景。 我朝星河长，何必细数，回首你在灯火阑珊处。 人与得灯残热，情缘已消失，今朝此宵无法一步。 望你门前只剩笑对我，碧落地落绝情赋。都说两情若长，何须在乎朝暮，我独花灯素芬芳不知，如图你一目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把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